小妹妹挂念在心怀。 是一杯开水，那就是那要命的儿美还美，那身上那个长着呀是个样样着草，是样样见不上个人，哥哥我在这个两山呀妹子你在哪个，看中了那块哥哥妹妹你就拜拜上，看中了那块哥哥妹妹你就拜拜上。 蹦

不会再让人心 青枝绿叶长得个好，还有红的是个花轿，还有绿的是个枝梢。 Thank you.

个放羊，把工篮慢慢晾眼，慢慢那个晾眼，沾呀沾泪惨，慢慢晾眼，慢慢那个晾眼，沾呀沾泪惨。的小马驹驹跑得欢，远远望见家乡的山，三天的那路程我两天赶，恨不得哟一步我跨过乌拉山，恨不一步我跨过乌拉山，

美